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叮咚叮咚，车险学平安。叮咚叮咚。微信支付更方便， 买平安车险选择微信支付，道别银行卡等繁琐操作，方便更安全。 详询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现在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滚石唱片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看法。从80年成立到现在，滚石唱片创造着华人音乐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到现在为止也是掌握着华语流行音乐最多也最精彩版权的公司。台湾有2/3的优质创作人都曾经有过滚石血统，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滚石唱片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2003年，唱片业市场的恶劣环境，让力不从心的滚石唱片把发行经销权交给了其他的公司。我想关注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对于滚石的情节仍然和那个黄黄的标志一样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通过音乐去回味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有你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它渐渐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有谁他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 是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刻和你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头上伤感的柱子流泪的青春。昨日的梦已经远去的消失，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那多处闪亮的柱子，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就在那多处闪亮的柱子，回忆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最豪放最难得的也是这一版，来自于纵贯线，囊括了滚石几大音乐人的一个组合。要说滚石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就是段中坛。他是一手把滚石唱片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人。76年，那个时候的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潮的阶段，还在读书的段中坛和段中仪两兄弟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这本杂志办了4年，结果呢却是负债700多万台币。28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的哥哥只好转行去到了广告业赚钱还债，但是这个钱并没有白亏，因为段中坛在这4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也学到了做生意的方法，这都是他日后创办滚石唱片的垫脚石。80年3月，段中坛还有他的哥哥段中仪，以原来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从那一刻开始，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就此来临。他早期的作品有很多玩票性质的，比如这首歌，孙悦和陶大伟，也就是陶喆的爸爸，朋友歌。 孙悦， 哎，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对，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可以。 哆 哆 咪 瑞 咪 咪 发 发，怎么样，可以吧？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好，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好 啊，来， 预备。 向你来问候， 抛开烦恼和忧愁， 享受人生乐悠悠。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人生好比在作秀。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海阔天空任我遨游。大家一起来， 唱唱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眨眨你的眼，来甩甩你的头，扬眉舞眉唱首，青山胜过旧，只要我的朋友和我唱起手。 就石油， 不会， 横财不如细水长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大脑不用会生锈。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只要努力就能出头。 大家一起来， 唱唱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眨眨你的眼来，甩甩你的头。生活就只要逍遥快乐常在我心头。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在卡带上盘旋了很多年的黄色唱盘的小标志，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一本一本的磁带，一年一年的专辑，就可以串起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黄黄的小标志，那个属于滚石的标志，去回忆音乐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1981年，那是滚石唱片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滚石唱片的第一张开山之作，不是一个艺人，而是由三个艺人做的一个拼盘专辑，吴楚楚、潘越云还有李丽芬。他们成立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三人展》。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1首歌，三个人演绎。说起这张专辑呢，潘越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我背了一个包，直接就去滚石的录音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一生的音乐血脉就属于滚石了。”这是来自那张专辑当中潘越云的一首歌。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为白云翩翩，飘过平原，飘过高山，飘到你的头顶窗前，默默地躺 这是我的思念所属的三人展证人专辑呢，就是滚石发表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标志着滚石唱片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以合集的形式要推出三位歌手？实际上，那是在负债经营的滚石试水的做法。当时公司的规模非常小，艺人也会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那是一个团结一心、共同去创业的年代，所以你会看到段氏兄弟，还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彭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这些已经是现在看来不得了的人物，当年一起共同书写了滚石的创业史。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滚石又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那一年12月，由吴楚楚担任制作人，推出了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见别离》。 我说再见。

有些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跟着滚石的音乐一起来回忆我们走过的青春。在滚石的老板段中谈的眼里，他说他永远不承认有挫折这两个字，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滚石唱片在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民歌运动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而这批创作者当中最首当其冲的一位就是后来收入滚石麾下的罗大佑。滚石唱片创办不久之后，那个时候还在当医生的罗大佑就找到了他们，带着他的作品《知乎者也》去毛遂自荐。其实段中谈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也说听不太懂，但是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宝贝。其实罗大佑之前也跟很多的唱片公司谈过合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可能发行的。知乎者也还没有发片的时候，段中谈去一个茶艺馆喝茶，他非常兴奋地请茶艺馆的小姐帮他播一下这张唱片。结果第一首歌还没有播完，其他客人就跑去抗议说这是什么歌呢。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听音乐的观念还停留在邓丽君式的审美标准上，但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已经有一大批懂得欣赏这种音乐的人。而那首当时在茶馆里没有播完的歌，后来也被市场证实了它的价值，更成为这张专辑当中传唱极广的一首。在今天很多的城市都有以这首歌命名的饭店，正是这首《鹿港小镇》。 正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的烧香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清晨鹿港的黄昏还围着文明里的人们。 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盈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一条文明里的人。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各有风雨声，回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国度的小镇，徘徊着文明里人们。 尽管这张叫做《知乎者也》的专辑在80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但是罗大佑在进入滚石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成为歌手，而是负责幕后制作。滚石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不是《知乎者也》，而是张艾嘉的《童年》。但是在81年，罗大佑负责制作，这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专辑里有6首歌都是他的作品，这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童年》。那时候的台湾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其实张艾嘉当时已经是电影界的大红人，专辑推出的那一年，他凭借一部叫做《我的爷爷》的电影成了金马奖的影后，所以童年的大卖多少也借助了张艾嘉本身的名气，但是这张专辑却着实为滚石打响了第一炮。 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珍惜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

不曾回头看我。如果说，如果说你真的唱一首歌，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轻轻唱着，我有哪里舍得。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滚石的音乐去回忆他和我们走过的青春。直到现在，最让滚石的老板段中堂感到骄傲的，还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当年以新人姿态亮相的罗大佑，创造了卖出14万张的记录，更被台湾媒体评价是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了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的引爆，也终结了轰动一时的台湾民歌时代。滚石唱片也借着这颗原子弹迅速地发展成为台湾本土的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唱片公司。这便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知乎者也》。 都在乎，袖手旁观着你我誓言。 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他的开山之作《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在台湾乐坛那个时候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一方面是他的音乐形式上有很多的突破，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还比较保守的台湾演艺圈，人们从来没有看过像罗大佑这样的歌手，卷发、蛤蟆镜、一身黑。在罗大佑之前，大家都觉得唱歌应该是像费玉清或者是像邓丽君那样，而罗大佑则是咬字不清，又有一些微微的走调，所以年长的会认为他是一个异类，但是年轻人却会觉得他很稀罕。也是在这一年，滚石为潘越云发行了一张非常有特点的专辑《天天天蓝》，这张专辑后来也入选了台湾版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潘越云的名字。在专辑的封面上，潘越云穿的白色的连衣裙还是张艾嘉特地借给他的。